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08集成璧。 你给乔天涯看过了吗？ 没见着他，一早就带着三队出城了。 你等着。 费胜折起信，转身掀开竹帘，进去后行礼道：“ 主子，葛青青来信了，事关去都督军，总督调任，锦衣旗那边不敢拿主意，得先请主子过目。” 高仲雄停下说话的声音，沈泽川抬起折扇，让高仲雄坐下。他近几日才拆掉纱布的右手，轻轻推着折扇，对费胜道：“ 呈过来。” 费胜把信打开，呈放在沈泽川的手边。 少成璧，我记得咸德年的督察考评里没这人。陈真举荐的吗？ 主子。 费胜侧身提醒道：“ 是兵部少使。” 沈泽川悠然的神色微敛，他再次看了一遍 永一年的兵部少使。 他看向费胜，迅速回忆：“ 这是东宫暗后被几雷构陷下狱的兵部侍郎少成璧。” 主子好记性，就是他。此次八大营更名督军，六品以上的军官全部各职替换，由兵部尚书陈真举荐，内阁大臣审理，把总督一职许给了少成璧。他如今改名叫成璧。葛青青说，此人这些年根本没有离开曲都，就待在昭罪寺旁边卖包子。 少成璧是陈真的姐夫，陈真要救他也是情理，但他该有60多岁了。 沈泽川把折扇又合起来。 去都让他挂印，他还能上马提枪吗？ 不仅如此，主子，他为了掩人耳目，咬哑了嗓子，还瞎了只眼。 费胜说道：“陈真担任兵部尚书举荐的良将无数，这人跟曾玉一样，都是慧眼识珠的伯乐，但去都政治危急存亡的时期。”他把督军总督一职给了年迈的少成璧，究竟是因为去都实在无将，还是因为少成璧确有本事？ 女帝弃用旧臣。 周贵看着沈泽川， 这是要为永一年的东宫旧案昭雪啊。 哪有那般容易， 八成尚未隔绝隐患，女帝若是在此刻替东宫太子翻案，就要先捉拿世家残余。 雅文玉盖着茶盏， 他才稳住局势，冒不了这个险。 李建廷杀鸡儆猴，用廷杖把何连侯吓瘫在床，其余几家立刻自发补交部分田税。去都刚刚缓了口气，余出精力来重建督军。如果李建廷此刻翻案，对去都有害无益。 东宫旧案涉及官员无数，要翻案得有章程和时间。 雅文玉继续说， 不能急在一时。 他这也是在婉转地提醒沈泽川，不能急在一时。东宫旧案比沈卫兵办案更加棘手。 少时久矣，此事得问问乔天涯。 乔天涯亥时方归，在偏厅卸了甲，才到正屋见沈泽川。他把葛青青的信看了。 若真是少伯，那北原教场就要增兵了。 少氏隶属兵部，少成璧还是兵部侍郎，他不仅熟悉各地调兵详情，还有中部的地形图。 沈泽川拨茶目， 策安才走，去都不敢此刻出兵，但是十月前我们得回到慈州。 如果尹昌还在，沈泽川大可稳坐端州。没有了尹昌，沈泽川必须到慈州协调慈敦两州的守备军。 不错。 乔天涯随手把信折成之贺。 三尧时期，少氏就算将门了，兵部不似其余五部，少伯当侍郎是由太傅提携，是真本事。 他说的三尧是指永安帝在位时，内阁重臣里有三个都出自晋城姚氏，其中以姚文玉的祖父为中流砥柱，既是姚氏的鼎盛时期，也是姚氏 急流勇退的开端。 我父亲为求平安，在太傅下狱后倒戈向花甲，少伯就此跟我父亲割袍断义。 乔天涯把鹤凑到竹边烧掉了。 我当年离开去都时，听说他已经被斩首了。 少成璧既然是受太傅提携，那就该把太傅叫老师。主子是太傅的学生，这样算一算，我们跟他也有关系。 永一年间，受太傅提携的人不胜枚举，少伯虽然也是其中之一，可他既不与东宫来往，也不与太傅来往。况且少氏因为李氏而获罪，自然也该由李氏来平反。 乔天涯把沾到手上的灰尘抹掉，周贵疑惑道： 可是袁卓不是说女帝此刻不能冒险吗？ 女帝此刻确实不可以冒险，只要等到少成璧打败了中伯守备军， 衙门与掌下的茶盏隔凉了， 没有了外患，世家这个内忧不就能除了？ 萧迟也东进，李北空虚，中伯无援，去都此刻不打，更待何时？ 倘若真的打起来，我们还有澹台虎呀。 老虎性情急躁，须得有人在侧督促。 沈泽川打起精神。 飞升，给师父说一声，我们要动身回慈州。 澹台虎扶道而立，听通信的士兵讲完话，点了点头，转身进了军帐。帐内有几个端州兵，都是澹台虎的心腹，在里边抽着一根烟枪。 府君有命令。 其中一个问： 将军怎的不高兴了？ 快他妈别抽了，乌烟瘴气的。 澹台虎卸着刀： 府君让我往北原教场调兵。 几个兵看澹台虎神色不佳，不敢闹，紧跟着把烟枪给掐灭了。是他说话的那个年轻人，头发枯黄，叫做柳空，是从樊州召进来的，平时很会讲话，所以得了澹台虎的青眼，跟在澹台虎身边。柳空掀开帐帘散腕，走到澹台虎边上，嬉笑道： 哎，府君肯用将军，就是没把那王贤的话放在心上，还是信将军呢？ 府君自然信我。 澹台虎把刀咣当的放在桌上。 那将军还生什么气？ 府君派余小在前来督军，人都在路上了，后日就能到。 澹台虎面上的刀疤不自在地抽动了一下。 二爷以前没这规矩啊。 将军是二爷的亲信。 柳空收敛了嬉笑的神色， 跟府君这会儿不大一样。 澹台虎听着这话，神色更加凝重。他自从被萧迟也训斥后，在端州向沈泽川负荆请罪，回到端州还要给衙门补贴公费，明年开春若无战事，他的兵得帮端州衙门种田，这都没什么。可他忘不掉那日，总是担心沈泽川因此厌弃了他，往后不再用。等沈泽川继续用他了，却派来了监军。 将军。 柳空压低声音： 府君擅长制衡之术，那是帝王道。余小在余大人是六州孽台，到咱们这里来，职权大，压将军一头，将军也先忍忍，等二爷回来，自有将军身边的地方。 澹台虎闻言愈发不安： 二爷如今一心向着府君，必不会听我的话，我只怕到时候火上浇油。 将军糊涂了。 柳光给澹台虎出谋划策： 府君把将军调去北原教场，正是为了让将军守慈州，将军如此骁勇，必能大获全胜。等将军打了胜仗，二爷自然高兴，到时候将军再跟二爷提撤掉督军一事，二爷必然同意。 澹台虎心里拿捏不定： 等二爷回来，只怕要明年了。 那不正好，六州安危都系在将军一身，这是何等的功劳。 柳空看澹台虎面色危急，便继续说： 况且余小再来了，将军也不必真怕他，他是督官，还是督察院岑玉的学生，谁知道他对府军的忠心是真是假？虽说将军不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可战事临头，不得不防啊。 尤敬。 澹台虎一时语结：不错， 于小再是曾玉的学生，他不回去继续当他的督官，反倒留在中部，府君那般信赖他，万一他是去都派来的细作，府君不就危险了吗？ 你说的对。 谭太后看着桌上的刀， 二爷把六州托付于我，我就得确保府君和慈州无恙，此战只能胜不能败。若是到时候尤金有异样，我万万不能容他。 柳空替谭太后点着烟枪递了过去，道： 哎，我替将军盯着他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